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样一首来自于庄心妍的《幸福的定义》。那这首歌呢，也是她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插曲，略带感伤当中多了一份甜蜜和洒脱。在听完首播歌，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本周揭榜专题时段，进入到我们的 Top 40。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我们从第40位开始为你揭晓。这首歌呢是一首进榜新歌，汪苏泷创作并演唱的《全世界陪我失眠》。从小就深受陶喆影响的学院派的少年，到后来发迹网络的一匹黑马，转型成为歌坛新秀，即将推出的专辑《克制凶猛》是他第6张原创专辑。我们可以听到这张专辑呢接轨 EDM， 那这首《全世界陪我失眠》是他标志性的情歌，我们就来听本周第40位。 39位。 前瓜很甜，这首歌曲进榜3周，本周来到第39位。以前给我们听到大多数后弦的歌曲都是那种中国风，这首瓜很甜倒有一种校园情歌的感觉。 38位。 无心轻易惦记甜蜜，不知永恒，只为争朝夕，处心积虑，才不负在意，怕错过最好的光阴，越忘记越刻骨铭心，越沉迷越遥不可及，费尽心 小敏这首《心机》进榜三周，本周第38位。听完这首影视单曲，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 第37位，这首进榜新歌也是一首影视单曲，这也是来自于邓同天的《心事》。这首歌曾经通过中歌榜首播，这是邓同天为热播剧《如懿传》演唱的片尾曲。那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在影视单曲的市场出现了一匹黑马，邓同天去年就演唱了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宣传曲《三生如初见》。那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本周进榜新歌第37位《心事》。 第35位。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是头温柔的暴力。这无成绩，我的黑框眼镜在阿萨湖边的火风马牛气质，你没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把全世界遗忘青春，还是全面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梦里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把全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过程中我的感谢挽回痛里消瘦。你是大千世界遗忘青春，还是全变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谋面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躁动化成花烟，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啦啦啦啦啦， 极具许嵩个人风格的这首《大千世界》榜龄11周最好位次第4位，本周来到第35位。第36位是郁可唯演唱的 Is This Love。 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第34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27位，本周下滑了7个位次，这是平安演唱的《最美的颜色》。这首歌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 青春最美的颜色是指 第33位呢？ 早已把我灵魂抽离，天使与恶魔像你我性格， 不同有多么的彻底，但别说 no， 在你左右发誓过不让你深夜里孤独的抽泣。你别怪我霸道，没对你胡说八道，被误会降临了，爱怎么可能继续发酵？对你的关系想讨你欢喜，不能够断气，回过头我梦太乱起。 One More Time， 这首 OMT 来自于周彦辰，也是通过中歌榜新歌抢先听，新歌进榜本周第33位。 第32位。 白天戴上面具奔波生活，黑夜是一团被熄灭的灯火，走向了也去向忧郁的小板，灵魂它也需要华丽的包装，蝙蝠山冻成那稠密的月色，焦躁的现实此刻那么邪恶，子夜后有多少无眠的人，黑暗的窗口内多少失眠的人， 在那光亮被吞噬的地方，不要温柔的靠近它，一片看似 这片宁静打破，可是他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故事相互交错，飘到了那曾经守约的角落， 南征北战，五月的列车。这首歌曲依然是他们擅长跨界的曲风，有爵士、R&B、雷鬼都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听到。这首歌也是献给所有在外漂泊的人，尤其是希望可以成为夜行人内心的一点微光。本周新歌进榜的这首《午夜的列车》，本周第32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1位，进榜5周，阿朵，这样一首《选择原谅》。 还会紧张吗？听到他名字还痛吗？那段时光为何要自己总那么坚强？泪流你的权利不是忘记啊，而是真

到一根火柴，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追名莫须有，他便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只能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毫不留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 阿杜这首《坏朋友》更像是自我的一种反省，因为内心不敞开，所以身边的人捉摸不透，就变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坏朋友。这首歌曲进榜两周，本周第29位。 第28位。 往事今夜短，路是明日长。 第28位。 往事今夜短，路是明日长。幻梦颠颠忘，风铃轻轻响。我心爱的姑娘，那天我与你一起携手唱，今日要送别离，不能诉离殇，情深了意会悠悠长。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抖落风雨霜，披身月光。梦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一个声声响， 照这首《平遥行》进榜五周，本周第28位。 刚才我们听到是排在本周第28位，来自于赵照这首《平遥行》，2018年第37期中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13周的榜龄，当之无愧的恒星哥。这是巨星毛不易创作并演唱的这首《给你给我》。 如果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爱情的毒液烧掉你的嘴唇，战火冲动 Number 第二十五位。 Hello Saturday， 故事从未聊到今天，这是我以为你就算就能够阻挡紫外线，也想我不顾一切，不让自己被晒黑，不准做习惯，不看镜子里是谁，可是我还是学不会扮。 魏如萱这首《晒伤》，我们看到作词作曲栏当中都有白安的名字，两位才女的又一次合作。两位才女的这次合作，我们听到的这首《晒伤》进榜五周，本周第二十五位。第二十六位苏诗丁在这首《梦幻病》当中演绎出来的声音有一种迷幻的效果，同时还有一些神经质在里面。那这首歌呢，上周新歌进榜第二十九位，本周上升了三个位次来到第二十六位。第二十五位这首《晒伤》本周上升了六个位次。好，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二十四位，这是刘惜君演唱的《如昨》。 三位 起加油 ！Yeah， 每次我们手牵手， 每次我们手牵手 ，Hey girls 陪在你左右。 Hey girls something real good 你心中跳不灭的火我手中停不下的魔我们在一起 scream it out Oh my god Come on 火箭少女一零一是首创进榜四周，本周第23位。 飞出地心的磁场。 Number 第22位。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相藏越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留一副不生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你暖一手再与你素手成双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手 这首《烟暖雨收》来自于冯丽君，本周新歌进榜第22位。 成双 冯丽君不仅是在电视剧《等到烟暖雨收》当中担任男主角出彻，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插曲《烟暖雨收》也是由他来演唱，也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首 OST。 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1位，上周新歌进榜来自于那英这首《雪国远方》，由葛大为、高明谦共同作词，钱雷作曲。那这首歌也是那英为电视剧《天坑鹰猎》演唱的片尾曲。 向青春盛放。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嗨，中歌榜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庄心妍。由谭旋音乐工作室西瓜音乐制作的我的新歌《幸福的定义》在这里全中国强力首播，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哦。 我很感激人生路上遇见你，繁华似锦，唯独你开在心底。从那天起，这颗心那么坚定，从此不再眷恋没有你的风景，唯一想要去的是你的心底。哦，一直有个声音慢慢的清晰， 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庄心妍演唱的《幸福的定义》，那这首歌也是他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插曲，由王远行作词，单雨龙作曲。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一群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普通市民，还有为保护老百姓安全的人民警察，用热血和正义与罪恶做斗争的故事。好，在听完了首播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的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的揭晓时段。 如何 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为你揭晓。那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 Top 40当中的 Top 20。第20位这首歌曲是一首进榜新歌，姚晨、马伊琍共同带来这首《为你》。说到这首歌也是他们为电影《找到你》演唱的主题曲，我们就来听听看两位实力派的女演员共同演唱的这首电影主题曲《为你》。 昨天的回忆，明天的勇气，把今天装进流沙里的缝隙，以为能暂停岁月的风雨，害怕自己被全世界遗弃。你依然不灭在 19位。 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骨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很浓，我们记着这脸 18位。

在四月遗落了火焰，而五月我依然眷恋。哦哦哦哦，当每颗星星 这首《当每颗星星》进榜六周，上周停留在第十一位，本周第十五位。这首歌曲是他为电影《一出好戏》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第16位是田馥甄演唱的《自己的时间》。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14位，这首歌11周的榜零，冠军歌头衔，莫文蔚的新专辑《在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这样一首《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 第13位，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亲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第12位，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秋档的电影市场亮点颇多，既有名导大作，又有群星新片，还有动作巨制登场。对于文艺青年来说，贾樟柯耗时3年的新片《江湖儿女》应该是最好的中秋礼物了。这部电影由柏林电影节影帝廖凡和贾樟柯的缪斯赵涛挑大梁，还召集到了徐峥、张一白、刁亦男、张译、董子健等圈中大腕客串。与《江湖儿女》相抗衡的商业片则是动作片《黄金兄弟》。该片由曾在《古惑仔》系列影片中留下经典形象的五兄弟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主演，这也是他们五人时隔20年后再度合体拍摄同一部电影。此外，好莱坞动作巨星布鲁斯·威利斯的新片《虎胆追凶》今年也来分一块月饼。无论故事情节还是制作，该片都是典型的好莱坞爆米花动作片。节日期间还有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片放映，包括《卡尔蒂尼》《闯入者》《甜蜜20岁》《嘉年华》《佳丽和拉特纳》等多部中外荧幕佳作将陪伴观众一同过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一号，姚晨、马伊琍，为你。 为你点燃梦想灿烂的模样。 新歌二号，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重修人间。 新歌三号，冯丽君，烟暖雨收。 你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新歌四号，南征北战，午夜的列车。新歌五号 BBT featuring 王子异，暗恋。 暗恋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最近的你是我最远的天堂。 新歌六号周彦辰 OMT。新歌七号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新歌八号余毅，他知道。 他知道北风南方，枯树难倒。 新歌九号陈芳语，心动拍拍。 一起来拍拍我的可爱，干嘛笑脸海。 新歌十号艾小琪，阿勇。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坦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们常说保持初心，在听吴青峰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总可以找回那个曾经唱着小情歌的影子。音乐当中这种灵动他们依然都有。这首由吴青峰创作并演唱的《请听》进榜五周，本周第八位。第九位是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14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7个位次，来到第7位。这就是拉拉徐佳莹演唱的《忆江水》。我们看到作词作曲栏当中都是王洛宾的名字，那这首歌曲也是目前的一首最新的翻唱版本了。 波浪追逐波浪，寒鸦一对对，姑娘人人有伙伴，谁和我相配？等待等待再等待，两岸永隔一江水，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1993年，《一江水》正式发表之后，先后向韩红、许巍、朴树等都翻唱过。相比较韩红的高亢，许巍的沧桑，朴树的忧郁，徐佳莹的演唱就像是平缓的江水，娓娓道来，波澜不惊。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第六位。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老，风吹也落枝条， 跳着不熟悉的舞。 风度，这首歌曲是上周的火箭歌，停留在第三位，本周成绩依然十分抢眼，停留在第五位。第六位是阿令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2018年第37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只是上周的第六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陈奕迅的 Do 乐队，陈永谦作词，张杰邦作曲，陈奕迅演唱的这首粤语单曲《渐渐》。 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落那刻，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第三位， 有飞渡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自己正宗的模样，把九点钟的太阳埋葬腐朽的月亮，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起码奇葩的剧场。珍贵那些美丽 喝几杯，祝我年少有 非常有画面感的这一首《年少有为》，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进榜九周，上周停留在亚军位置，本周的位置没有变化，依然是第二位。第三名是张杰的《一路之下》。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37期中歌榜的冠军头衔依然属于上周的冠军曲许巍《我的爱》。在这里要恭喜许巍蝉联中歌榜冠军头衔。这首由王海涛作词许巍作曲的《我的爱》唱出了大爱。 年月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藏进尘埃，再熟悉何必平凡之地是该，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你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坦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 为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两台 OLED， 其中就有一台是创维。 世界著名芭蕾舞团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独具匠心的奇幻梦境。10月11日至14日，